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课本请翻到第九页。讲义请翻到讲义七的第五页。一切法略有二种，所谓有为无为。上次依讲义七第八项解释有为与无为，先依顺正理论、大毗婆沙论、长增论、金刚般若论、集论、瑜伽师地论与大智度论解释有为与无为。现在依《解深密经》深意地相品解说有为与无为，请看讲义七的第五页。然经所说有为无为三世不同，现在在深意地相品中讨论的有为与无为无二相有三种不同的解说。一云，此中所说遍计所执有为无为，故下经云决定实有有为无为，坚固执着随其言说。第一种说法解说，这里讨论的有为与无为是属于遍计所执性的有为与无为。凡愚的虚妄分别心、遍计、语言文字的有为无为而生起执着，执着实有有为无为的自体性，是遍计所执性的有为无为，并且认为他的见解符合真理，其余的见解都是愚痴的妄见。下面就引经文为证明第一种解说是正确的。在下面的经文说，彼于一切有为无为见已闻已作如是念，此所得者决定实有有为无为，如其所见如其所闻坚固执着随其言说，唯此第十于皆痴妄。这个是第一种解说。那么下面的经文我们讲到下面的时候会做解释。亦云唯曰依他起相分有为无为，故下经云决定无实有为无为，然有分别所起形象。第二种说法解说，这里讨论的有为无为是依他起相分的有为与无为。依他起的他是因与缘的意思，因指的是清因缘，就是摄藏在阿赖耶识中的诸法种子，是诸法升起的清因缘。缘就指所缘缘等无间缘与增上缘，依靠因与缘升起的诸法就称名为依他起法，也就是我们这一念分别心。 新的字体升起的时候，就有能分别的见分与所分别的相分同时的升起。这见相二分都是依他起法。我们在此处分别的有为与无为，都是一念分别心所升起的相分。所以在下面的经文说，彼于一切有为无为，见已闻已，作如是念，此所得者决定无实有为无为，然有分别所起形象。这是第二种解说。一云，有为即依他起，无为即原成实性。第三种说法解释说，有为即依他起，有为法即是依靠因与缘所升起的诸法，无为即原成实性。在依他起法上，空去遍计所执性所显现的空性，就是原成实性，也就是真如理性。无始以来法尔如是，真实不虚，如如不变，所以是无为法。这是第三种解说。虽有三说，后说为证，所以者何？此中一说，依他有为，原成无为，二法之上，无所执性有为无为，故言无二也，后当分别。虽然有我们所说的这以上的三种解说，但是以第三说为正确的义理。为什么呢？因为离言即无二相这一段经文的意思，是要解说依他起的因缘法是有为法，是如幻有法，缘成实性是无为法，是真实有法。此依他起与缘成实二法是离言之法，是有法，有而知有。在有为与无为的法体上，并没有凡愚虚妄分别心遍计所执的实有自体的有为法与无为法。遍计所执性是以假名为自性，是无法。那么无而知无，所以说是离言即无二相。后面的经文会再做广泛的分别解说。我们看下面的经文。诗中有为非有为非无为，无为亦非无为非有为。人二一问正答，分成二科。这是第二科，鬼二，是无二相。解甚深意密意菩萨大略地解说什么是无二相。事中有为非有为非无为，无为亦非无为非有为。好，请看讲义八的第一项，是无二相。此即五中不可言相即无二相，所以者何？不可说言有为无为故，亦非有为无为二种相故。此段经文略解圣义地相品五种相中的 第一种离言说相，在这里称作不可言相，以及第二种无二相。为什么呢？不可说言有为无为故，依他起的原生有为法与原成时的无为法的自体都不是言说的有为相与无为相，所以是离言说相，亦非有为无为二种相故。依他起的有为法与原成时的无为法上都没有遍计所持的有为相与无为相这二种相，所以说是无二相。然是此文诸说不同，解说这段经文的义理，经论中有不同的解说。那我们下面开始解说。解结经云：所作者非所作，非非所作；非所作者非非所作，亦非所作。在真谛三藏翻译的解结经中，这一段经文翻作所作者非所作，非非所作；非所作者非非所作，亦非所作。真谛是云：自下两句前有为法，两句前无为法也。真谛三藏解释这段经文说，自下两句前有为法，所作者非所作，非非所作。这两句前有为法，两句前无为法，非所作者非非所作，亦非所作，这两句前无为法。所作者即有为法，有为法为因缘聚集所作，故名所作。真谛法师翻译的所作就是有为法的意思，因为有为法是由于因与缘聚集在一起，共同合合造作所生起的法，所以就称名为所作。有为的为就是造作的意思，有为呢就是有所造作的意思，也就简称为所作。非所作者即无为法，无为法本有是常，不为因缘聚集所作，名非所作。真谛法师翻译的非所作就是无为法的意思，无为法本有是常，无为法从无始以来法尔如是，常而不变，不为因缘聚集所作，所以名为非所作。因缘所生法随顺刹那刹那的因缘改变，生灭无常。无为法既然是常法，它就不是由因缘聚集共同造作所生法，所以就称名为非所作。先曰三义故，前有为。真谛法师先以三种道理来解释所作者非所作这第一句经文。一，由乱世分别故有所作，所作实无但有分别；亦由有所取故有能取，所取即无故能取亦无，故非所作。第一种道理说，由乱世分别故有所作，这个乱是错误颠倒的意思，是 就是指我们现行的这一念心。事的作用就是分别，或者称为了别。我们这一念心的字体升起的时候，就显现为能分别的见分心与所分别的相分境。见分心与相分境都是这一念心的一部分，可是相分境在显现的时候却显现为似乎是离心而实有的外境的相貌，所以就称为乱相。而见分心受到了无明心所的影响，在缘取相分境的时候，它不能正确了知相分境的真实相，只是心的一部分，而错误颠倒的认知相分境是离心而实有自体的外境，所以这见分心就又称为乱体。或者称名为虚妄分别。所以这乱体跟乱相这两个合起来就是乱世。这一念虚妄分别心现行时，又将错误的认知熏回阿赖耶识，成为种子，未来等待因缘成熟时，即由因缘造作现行为法，就称名为所作或是有为。这是依他起的所作法。当虚妄分别心升起时，能分别的心即以种种形象去辨记所分别的境，于是升起了错误的辨记所执相。所作实无，但有分别。因缘升起的所作法上，并没有辨记所执的实有有为法的自信，所以是非所作。但是因缘升起的虚妄分别心是有的，虽然有，可是它并不真实。所以说所作实无，但有分别。分别这一词有的时候可以用来全表事的作用，有的时候呢又全表心事的本体。在真谛三藏翻译中，这个分别有的时候又是辨记的意思。另外一种解说是，由于虚妄分别心安立了所作法的名字，在名字上辨记分别而有所作法的认知，辨记分别的所作法并无真实的字体，但是虚妄分别心是有的，所以是非所作。亦由有所取故有能取，取是心去认知境界的意思，也就是分别的作用。所取就是心的相分境，能取就是见分心， 新的字体升起时，即有见分的能取心与相分的所取境同时显现。能取与所取都是因缘所生的所作法。可是当能取心去遍计所取境时，就升起了执着，升起了颠倒的遍计所执性的所取境相与能取心相。所取即无，能取亦无，故非所作。遍计所执的所取相，既然无有自体，当然遍计所执性的能取心也没有自体，所以说所作者非所作。意思就是在因缘所生的依他起的所作法上，没有遍计所执错误认知的实有所作法的自相存在。这个是第一种道理。二，由根本是无，有为诸法根本由不正思维，不正思维生诸惑，诸惑生诸业，业生果报。第二种道理说由根本是无，由于有为法的根本不真实，所以一切有为法都不实。有为诸法根本由不正思维，有为诸法的根本是不正思维。那么先解释什么是不正思维。瑜伽卷十一，不正思维者，为不可思处所设思维。不可思处者，为我思维、友情思维、世间思维。在《瑜伽师地论》第十一卷中解释不正思维说，为不可思处所设思维，错误颠倒的境界是不应该也不可以思维的处所。如果在这种错误颠倒所设处的境界上思维，就是不正思维。什么是错误颠倒而不可思维的处所呢？不可思处者，为我思维、友情思维、世间思维。错误颠倒而不可思维的处所，含摄了我思维、友情思维与世间思维。好，我们下面解释这三种不正思维处。若于自处，一是差别思维我相，名我思维。自处就是指自己的五蕴生命体。一是差别指一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时间上的差别，或者是说一世间人共同认知的差别相。思维我相，思维有我或是无我这两种执着相，在自己的五蕴生命体上，依止三世时间的变化，随顺世间的颠倒相来思维有实我自性的存在，这是有我的增益执着。 或者是思维假名我等，一切皆无，这是无我的损减执着。这两种执着都称为我思维。若于他处名有情思维，如果在其他有情五蕴生命体上思维有实有情自性的存在，这是增益值，或者是思维假名的有情等，一切皆无，这是损减值。那么这两种执着的思维称为有情思维，这是一种解说。或者可以解说为，在五蕴生命体上执着有实我的存在，是我思维。离五蕴生命体以外执着有实我的存在，是有情思维，这是另外一种解说。若于有情世间及气世间处名世间思维，为世间常，或为无常，异常亦无常，非常非无常等。有情世间即是指有心事的众生，气世间就是指众生所依住的国土与万物。在此两种世间做实有或实无等思维，就称名为世间思维。为世间常，或为无常，异常亦无常，非常非无常等。这是说明世间思维的四句方式。一，为世间常。世间人既执过去的有情世间与气世间，就是现在的有情世间与气世间，是相续不断常而不变的，这个是称为常见句，就是世间常。二，或为无常。世间的人既执现在的世间并非是由过去世间为因而生的，所以呢是无常，这就堕入了断见，这是无常句。三，异常亦无常。世间的人如果思维常见与无常见，他能见此二见皆有过失，于是他便记着异常亦无常的见解。譬如说他记着实我是常而不变的，而五蕴生命体是无常的，这个就是异常亦无常见句。四，非常非无常。世间人如果思维异常亦无常，认为这也有过失，于是呢又否定异常亦无常句，便成为非常非无常句，这个也有过失。为什么呢？因为非常就是无常，非无常就是常，与异常亦无常句是相同的，所以有相同的过失。这个就是世间思维的四种过失。而在我思维、有情思维与世间思维三种不可思议处所所做的思维，就是不正思维。若 不如理而强作义，其如理者而不作义，总说此二，名不正思维。若不如理而强作义，我思维、友情思维与世间思维与真理实相不相符合，所以是属于不如理的思维。而我们勉强自己的心在此不如理的处所作义思维，这就是不正思维。其如理者而不作义，随顺于真理实相的法教，譬如说缘起观、无我观、唯识观等，我们却不在这些观法上作义思维，这也是属于不正思维。所以从这一句论文我们可以知道，如果我们不做如理思维，就已经落入了不如理思维。若于事中应合道理，应知事处，名为如理。这里解释什么是如理。如果于作义思维中所思维的义理是与真如实相的道理相应相合的，这些所思维的义理就称名为如理。这个以上呢就是解释什么是不正思维。不正思维生诸惑，惑是烦恼的义名，由不正思维便生起诸烦恼。主要的烦恼就是指无明。于且卷十云问：若说无明以不如理作义为因，何因缘故于缘起教中不先说耶？我们这里说不正思维生诸惑，在瑜伽师地论卷十中也有解说。他提问说，十二缘起之中是以无明为第一支，由无明为增上缘而辗转升起其余十一缘起之，如果是由不正思维，也就是不如理作义升起无明等烦恼，那十二缘起之就应该在无明之之前再增加一支，称为不正思维之才对。如果是这样，缘起教就应该先说不正思维缘无明，然后再说无明缘行等等的其余之。但是为什么佛说缘起教中却安立无明为第一之，而不先安立不正思维为第一之呢？提出这个问题。答：彼为是不断因故，非杂染因故。回答说，彼为是不断因故，彼不正思维是无明等烦恼的不断因。如果我们依着如理思维的正思维来修习止观，便能够断除无明等烦恼。如果我们有不正思维，就不能修习止观来断除无明。这样的话，无明等烦恼便能够继续的升起，所以是依不断因 来说，不正思维生诸祸。非杂染因故，十二缘起主要就是说有情杂染生死流转的缘起，所以这其中的十二支都是杂染因。而不正思维不是无明等烦恼的杂染因，所以缘起十二支中就不含摄不正思维为一支了。所以者何？提问说，为什么不正思维不是杂染因呢？非物语者其此作意。一，杂染因说缘起教，无明自性是染污，不如理作意自性非染污，故彼不能染污无明，然由无明力所染污。是故不说不如理作意。长一八的这段文里头，把这个又生杂染业烦恼力之所熏发，业之初因未出缘起，把这段文删掉。非不愚者，其此作意。不愚者，是指断除无明烦恼的圣人。没有无明的圣人，他不会有不正思维的升起。只有有无明的愚夫，才会有不正思维升起。一，杂染因说缘起教，而佛安立有情生死流转的十二支的缘起教，是要说明杂染世间升起的缘起，所以唯有杂染支才含摄在缘起教中。无明自性是染污，不如理作意自性非染污，这是鉴别无明与不正思维的自性差别。无明的自体是属于染污法，而不正思维的自体不是染污法，为什么呢？故彼不能染污无明，然由无明力所染污。因为只有有无明的有情，才会升起不正思维，没有无明就不会有不正思维的升起，所以是有无明为因才能升起不正思维。因此知道不正思维是由于无明的染污力才染污的，而不是由不正思维来染污无明。不正思维只是无明不能断除的因缘，而不是不正思维去染污无明，所以它不是杂染因。是故不说不如理作意。所以在十二缘起法中就不列入不正思维，就是不如理作意了。由此可知，不正思维生诸祸，在这里是指不断因所说的。诸祸生诸业，业生果报，由无明等烦恼杂染造作了杂染业行，设藏在阿赖耶识的杂染种子中，等待因缘成熟，便升起杂染生死果报体与气世间。 由于过夜苦的辗转升起，有为杂染的生死轮回就会相续升起。由不正思维的缘故，有为杂染法便不能断除。不正思维从执境界，实无谬执为有。不正思维是从对所缘的境界错误的谬执而来的，或是执着外境离心之外另有真实的自体性的增益值，或是执着依他起的境界也没有自信的损减值，实无谬执为有。实无此二种执着的境界，可是却谬执为有，因此生起了不正思维。由境无故，不正思维亦无。如果能够正知一切诸法的真实自相，就没有对境界的增益与损减二种执着，也就没有了不正思维。不正思维即无，诸惑亦无。没有不正思维而能做正思维，便能修习止观，断除无明等诸烦恼。诸惑无故，诸业亦无。诸业无故，果报亦无。无明等烦恼灭了，则由烦恼所造作的业行也就灭了。烦恼所造作的业行灭了，则由杂染业行所得的杂染果报也就灭了。如此则一切有为杂染法就都灭除了。由其根本不实故，一切有为皆非实也。由于有为法根本的不正思维不符合实相，所以一切有为法都不真实。因此经文说所作者非所作。这样解释。三，由无生。此所作法不离分别依他二性，此二性既本无相无生，有何作意？是故非所作也。第三种道理说由无生，此所作法不离分别依他二性。在真谛三藏翻译的经论中，遍计所执自性是翻译作分别性。此有为所作法是由依他起的虚妄分别心所生，这是依他性。在众生的遍计中便升起了离心之外另有真实自体相的妄执，这个是分别性。此二性既本无相无生，有何作意？分别性并没有真实的自体相，一切的有为法都是依他起的因缘法，其中并没有遍计所执的真实的自体相，所以分别性是无相。 依他性是由因缘所生，既然是由因缘所生，它就不是自然而生的。所以没有自然生性，也就是没有不需要因缘而自然生起的有为法的意思。因此说依他性是无生。因此有为诸法并非真实所作法，故说所作者非所作，由以上的三义来说明所作者非所作。非非所作者，此第二句浅非所作，所作即是有为，非所作即是无为，遂以三义浅此无为。所作者非所作，非非所作，这第二句的非非所作，其中第一个非字就是除浅的意思，因此非非所作就是要除浅非所作。所作法是因缘所造作的有为法，非所作法就是非因缘所造作的无为法。那么这里呢，也用三种道理来除浅所作者非非所作。一，无为，亦由乱世分别，故由此所作，而乱世即无，非所作亦不有。这是第一种道理。无为，这里要说明除浅无为的道理。亦由乱世分别，故由此所作。除浅无为与前面除浅有为的道理是相通的，所以这里说义这个字，如同前面浅除有为的道理所说，由于因缘和合造作，一念虚妄分别心的乱世得以现行升起，就是依他起的有为所作法。而乱世即无，乱世即无所作的意思，与前文所作实无但有分别的意思是相同的。依他起的乱世是有的，但是遍计所执实有自性的所作法是没有的。非所作亦不有，没有遍计所执性的所作法，当然也就不会有遍计所执性的非所作法。所以说所作者非非所作。亦由乱世分别，故有所作名，体非是实有，故不得成。既无所作之法，非所作即不得有。本以有对无，既其无有，理自无无。这里是在详细的解释前面除浅无为的道理。亦由乱世分别，故有所作名。所作法的假名是由乱世分别所安立的，体非是实有，乱世遍计所作法的假名而执着实有所作法的自性，这种遍计所执性所作法的实有自性， 是没有真实字体的。所以经文说，所作者非所作，故不得成。执着遍计所执性的所作法有真实自性，是不能够成立的。既无所作之法，非所作即不得有。既然遍计所执性的所作法没有真实自性，当然遍计所执性的非所作法也是没有真实自性的。所以经文说，所作者非非所作。本以有对无，即其无有，理自无无。有与无是相对安立的，因为在因缘造作法上安立了有为的所作法的假名，所以才在非因缘造作法上相对安立了无为的非所作法的假名。既然依他起的所作法上没有遍计所执性的所作法，同理也可以知道，自然也就不会有遍计所执性的非所作法。所以说，所作者非非所作，这是第一种道理。二，由根本是无，即以所作为根本，若实有所作，可说非所作名。如先有病，复称病差，病本是无，何差是有。第二种道理是从根本是无说明非非所作，即以所作为根本。非所作是依所作相对安立的，所以是以安立所作为根本而安立非所作。若实有所作，可说非所作名。如果所作是实有自性的，或许我们可以安立实有非所作的名字。可是从前面遣除有为的第二种道理，由根本是无，已经说明了一切有为所作法皆非实有。既然所作非实有，如何可以安立实有非所作的名字？非所作既然非是实有，所以就说非非所作。下面呢，举例说明。如先有病，复称病差，病本是无，何差是有。譬如说，一个人先有了病，经过了治疗，愈全了，就称为病差。这个差就是愈全的意思。如果此人根本没有生病，而说他的病愈全了，这是没有意义的。那我们现在合法，这个病就比喻有为的所作法，病差就比喻无为的非所作法。先有病才安立病差，所以依安立有为所作法才安立无为非所作法。有为所作既然非实有，如何说有实有的非所作呢？所以说非非所作，这是第二种道理。三，有法本无相无生，离有离无，本非所作， 亦非非所作也。第三种道理是法本无相无生来做说明，这就是前面遣除有为的第三义。有为所作法并无遍计所执性的自体性，故说无相，也没有非因缘的自然生性，故说无生。理有理无，本非所作，亦非非所作也。理有是说有为所作法是无生，所以远离非因缘的自然生性。非因缘的自然生性是属于无为的非所作，由于有为所作法远离无为的非所作，故说亦非非所作。离无是说有为所作法远离遍计所执性的无相法，所以有为所作法非遍计所执性的所作法，故说非所作。有以上的三义说明所作者非非所作。非所作者下四两句遣无为法，出一句曰三义显无为，故云非非所作。次一句曰三义遣有为，故云非所作。三义并不异前，进退终不离有为无为，故无义前便也。非所作者下次两句遣无为法，解结经的经文，非所作者非非所作亦非所作，非所作者就是无为法，次两句遣无为法。那么非非所作亦非所作这两句就除遣无为法。出一句曰三义显无为，故云非非所作。这个显字应该是除遣的遣字，这样子义理才会相顺。出一句即非非所作，也是如同前面的曰三义除遣有为同样的道理来除遣无为，所以说非非所作。非所作是无为，非非所作就是除遣无为的意思。是一句曰三义遣有为，故云非所作。是一句是亦非所作，也如同前面一样以三种道理来除遣有为，所以说亦非所作。所作是有为，亦非所作是将非所作者上除遣有为的意思。三义并不异前，将非所作者除遣无为与有为的三种道理与前面将所作者除遣有为与无为的三种道理并没有不相同，就是一样的意思。进退终不离有为无为，故无义前便也。进退就是说在辨析法义的时候破斥对方的义理就称为进，安立并巩固自方的义理就称为退。因为在此处辨析非所作者的义理时，并不离除遣有为或是除遣无为，与前面辨析所作者的义理一样，也是除遣有为 与除浅无为，所以二者辨析的三种道理并无不同。此即是显，不可言即无二义。所作者非所作，非非所作，非所作者非非所作，亦非所作。这一段经文就是要显示圣义地相的不可言相以及无二相这两种相义。所以略作此答者，一为立根人，博闻识物者不劳广说。此处的经文只是解甚深意密意菩萨略答如理请问菩萨的提问。先做略答是有两个理由的。第一个理由是为信、尽、念、定、慧五种善根都培养锐利的人所说的。这些立根人由于过去栽培的善根深厚，所以只要少少的听闻法语便能够开悟之见，不必为他们广说。二为破高心人，令一文未悟再请方解。第二个理由是要破除心中高慢人的高慢心。高慢的人容易有增上慢，自己其实并没有深入经义，可是却自以为深入经义，这样就障碍自己学习佛法。所以菩萨先略答，使令他少少的听闻不能够误解法义，来摧破他的高慢心。如果他能够承认自己未能误解，就摧破了他的高慢心，而他再次请问的时候，菩萨才为他详细的解说。我出家以后就跟在师父的身边做事，那见到的人也就多，那么有高慢心的法师跟居士呢，也就见了不少。那这些人呢，有些外向呢，就显现得非常骄傲；那也有一些呢，外向就显现得非常谦虚。可是他的内心是非常的高慢。那在师父身边见了这么多人，也听了他们的见解，还真是没有一个人值得高慢。这些人大部分就是有点福报，有点小聪明而已，佛法的智慧没有，没有，所以真的是可惜。好，再看下面，上来以述真谛师宗以身经义，此地诸师大同真谛。上面原册书已经依解结经文叙述了真谛法师一宗对此句经文的义理解说。那么当时唐朝中国的法师们对经文的解说与真谛一宗呢，是大略的相同的。今唐本经云，世中有为非有为非无为，是此经文诸说不同。现在唐朝玄奘法师翻译的解深密经将这一段经文翻作世中有为非有为非无为， 无为亦非无为，非有为。好，解释这段经文有三种说法。这三种说法在我们刚刚一开始讲解的时候，讲一期的第八项解释有为与无为时已经略说了，现在再解说一下。一云，事中有为，即是遍计所知，有彼所执，无实法故，故不可说即无二相。第一种解说法说，事中有为，即是遍计所知，指经文中的事中有为这一句的意思，就是说遍计所知性的有为法。有彼所执，无实法故，由于彼遍计所执性的有为法，只是意识在有为法的假名上遍计所生的形象，并且执着实有有为法的自体性，其实呢并没有真实的自体性，故不可说即无二相。遍计所执性的有为法只是假说自性，并非有为法的离言自性，所以有为法的自性离言，这是不可说相。遍计所执性的有为法不是离言法性的有为法与无为法，所以经文说非有为非无为，这是无二相。有为既非有为无为，无为亦耳，以所执故，不可说为有为无为也。前文说明了有为既非有为非无为的道理，无为亦耳。经文无为亦非无为非有为的道理也是相同的，以所执故，不可说为有为无为也。遍计所执性的无为法也不是离言自性的无为与有为法，所以也不可说是有为或无为。故下经云，坚固执着决定实有，有为无为。好，这是举下面的经文为证。好，经文的意思是说，有余夫类的众生，于一切有为无为见已闻已，作如是念，此所得者决定实有，有为无为，如其所见，如其所闻，坚固执着随其言说，唯此第十，于皆痴妄。故知有为无为皆所知也。由以上所引的经文能够证明，此处经文所说的有为与无为，都是指遍计所知性的有为与无为。一云，此处有为无为皆是依他有为无为，故下经云，唯有分别所起形象，为前所执有为无为，故作此说，事中有为非有为非无为，无为亦非无为非有为也。第二种解说法说，此处有为无为皆是依他有为无为，就指此处经文所说的有为与无为都是依他起性的有为与无为。故下经云，唯有分别所起形象，这是引用下面的经文为证明。分别在玄奘法师翻译的经论中多指 依他起性的虚妄分别心。在真谛三藏翻译的经论中，分别有的时候是指依他起性，有的时候又指遍计所执性，有这样的不同。此处是玄奘法师翻译的经文，所以分别是依他起性的意思。无论是有为或者是无为，都只是虚妄分别心变现升起的形象，所以是依他起性。为前所执有为无为，故作此说。事中有为非有为非无为，无为亦非无为非有为也。解甚深意，密意菩萨说这一段经文的意思，是为了除遣凡愚在有为无为上的遍计所执。经文的意思是虚妄分别心所变现的依他起性的有为与无为的形象，不是凡愚遍计所执有真实自性的有为与无为相的意思。亦云事中有为者，依他起性诸有为法，言非有为非无为者，即非遍计所执有为无为。此中亦说依他起上前所执性有为无为，所显真如为圣义谛。如说依他起上无所执性为圆成时，不取依他以为圆成。第三种解说法说，事中有为者，依他起性诸有为法。经文中说事中有为者，这个有为呢，就是指依他因缘和合造作所升起的众多有为法。言非有为非无为者，即非遍计所执有为无为。依他起性的诸有为法是属于离言自性，他的自性是远离名字与言说的。而遍计所执性的有为无为，是意识在有为与无为的名言上周遍嫉妒，而执着实有有为与无为的真实自性，是属于假说自性。所以说依他起性的离言有为诸法，不是遍嫉所执性的假说有为与无为法。此中亦说依他起上前所执性有为无为，所显真如为圣义谛。这段经文主要的意思是要说明，在依他起性的有为法上遣除了遍计所执性的有为与无为，所显现的空性就是真如圆成实性，也就是圣义谛相。如说依他起上无所执性为圆成实，如同经论中所说的，于依他因缘所升起的有为法上空去遍计所执性的有为与无为的虚妄相，而显现的空相叫做圆成时的圣义谛相。不取依他以为圆成，这里的圣义谛相品是要说明圣义谛的离言相与无二相，所以主要是要说明圆成实性的真如相。 依他起相与圆成实相都是离言自信，所以要特别的说明，此处说的是圆成实性的圣意地相，而不是要说依他起相。圣人的根本无分别智，取的是圆成实性的真如相；圣人的厚德无分别智，采取依他起相。好，成唯识论有寄颂说，非不见真如而能了诸行，真如就是圆成实性，诸行就是依他起性。圣人正道的次第必定是先依根本智证得圆成实性的真如相，而后才有厚德智了达依他起相的如幻如化。凡夫虽能圆依他起相，但是无始以来因为我法二执恒常与虚妄分别心俱行，所以未能证得真如实相，也因此不能了达依他起相如幻如化，唯是自心所变现，是虚妄不实的。今天就讲解到这里。有没有问题？请讲。 慈悲哈，哎，弟子有一个问题，那刚才讲到无明自信，它是染污法，那不如理作意，这个是非染污，所以非染污不能去染污那个无明。 是， 对。那我的问题是，无明它是因缘所生法的有为法吗？那如果法师的答案是否定的话，那怎么有可能去还灭无明？因为它不是因缘法，它可能是有自信的。 无明是因缘法。 对，那如果是答案如果是 yes 的时候，那我想要请教法师的是，无明的前因又是什么？它虽然没有办法被染污，但是被非染污法所染污，那它总有一个，因为它是因缘法，那它的前因又是什么？ 它就是法尔如是的这样子，就是说我们众生从无始以来到法尔如是，就是有无明的种子在我们的阿赖耶识中，所以它现行就是无明。那如果说法尔如是我们就没有无明的话，我们就成佛了。这就是法尔如是无性的，就是我们众生就是有无明的种子， 生来就 对，就是生来就是有无明的种子在阿赖耶识中，而且还是在现行当中，它还不是不现行。那众生，有的众生有成佛的无分别智的种子，就是无漏的种子，那么这些无漏种子呢还没有开始作用，那这些无漏种子需要作用呢，就需要由佛讲的法作为增上缘来熏它，使这些种子发生作用，然后就能够清除无明，来消灭无明。这样子。 师父阿弥陀佛，今天讲这个好深哦。就是 就是今天讲这一段，就感觉好像是把三自性把它消归于这个无二义。的那种感觉哈，然后就是在过去学佛的这个境界当中，就是常常有像今天讲的这个无二义所分辨的这些事情，比如说，比如说，在净土的一个场合里边，我们说到了这个娑婆世界，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染浊。与五浊恶世怎么样？是生可厌弃，然后讲了种种，三苦八苦，五量种苦，然后呢，借由这种苦来唤醒那个听众，就是那种好像对于西方极的那种仰望，那种需求，然后在那个时刻，就好像得到了一种。好像大家就连成一气，好像虽然还未解脱，但是好像已经快要感觉觉得说好像快到那个境界了。那个境界就是说，就有一点就是说，他也还没证得。甚至他对于有为无为，他还未能明辨，他只能明辨说，哪一些是有漏，哪一些是不是有漏，就是说哪一些是污浊染污的，哪一些是生可厌弃，哪一些是应当是要发起需求的，他只是那。他所需求的也不过就是往生，他还不是说，说是说到成佛的那个境界。那一个境界，就是有一点，好像是依他起的那一种，执为说这个是时可厌弃的，是依这个片剂值的这个时可需求的这种无为法。那就像我们在比如说在阅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所了别的这个文字像应当也是属于片剂值的所摄的部分，只是说这个所摄持的这个片剂值是由这个佛的这个他的自信当中所流露出来的这个无为的这个名言哈，再来就是还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比如说世间有一类的人，他也讲世间这是无常。比如说讲股市好了，现在会涨还是会跌，他过了这个，他说现在绝对不是跌，现在一定会涨，我说现在不是涨一定会跌，比如说他肯定这个他也肯定种种的无常相，他也如此的安理，可是呢他在哪一点的时候，他就是这时候就要放，这时候就要买，好像这种就我们就说他安理的这种种的无常相，可是他哪一点要取，哪一点要舍，他是分分非常清楚。那可是这里完全都是一个片剂值的一个境界。 那就说，哎，这就是我也不晓得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去描述，就是感觉今天听的这个就是非常的深。阿弥陀佛。 我们先这样讲好了，这个后面也会讲到，就是辩计。辩计就是一种分别的作用，但是辩计会不会升起执着？这是不一定的。我们刚刚说真谛三藏翻译辩计所执性为分别性，分别相。圣人他为我们说法的时候，他要不要想一想思维怎么讲？要吧。所以他是不是也要辩计一下？那我们能讲圣人是辩计所执吗？不能嘛，对不对？所以在《摄大圣论》他安立圣人的讲法属于四种清净之一，属于圆成实的四种清净之一，就把它归于圆成实性。但是在早期的唯识的经论里头，像《解深密经》，辩计只是一种分别作用的意思。到了《摄大圣论》后面的经论，唯识的经论以后，因为安立了什么？先安立杂染的依他起，所以辩计就变成凡夫的辩计。那凡夫的辩计就因为有无明心所相应，所以就一定有什么所执性，所以就翻成了辩计所执性。所以真谛三藏他们是翻译早期的时候呢，就翻译成分别性，就是意思就是说只是辩计而已，那么凡夫就升起了所执，圣人呢就只是辩计，然后呢变成什么正思维嘛，是不是？圣人的辩计就是正思维嘛。那这个名词到了后期的经典就变成了辩计所执，翻译成辩计所执性，所以辩计就变成有一种负面性的词汇，就是你辩计就有执着。它本来是一个中性的词汇，就现在变成负面性的词汇。如果你是这样子，辩计就有执着的时候，你把它拿来解释前期的经论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因为他说佛有为无为是佛辩计出来的，那么佛辩计有执着吗？就不能说他有执着。所以如果把这个字后期的这个意思带到前期去用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所以我们在看经论的时候要晓得，你先把辩计当做一个中性的词语，它就是分别，在语言文字上的分别就叫辩计。那在凡夫就变成辩计所执，在佛就变成什么？圣人就变成什么？正思维了。这样子，所以这样就不会讲做辩计就绝对有所执。那么至于操作股票呢？我是没买过，但是呢，他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也是他的辩计，是不是？所以他辩计的时候，绝对不是什么，绝对不是股市的依他起向，是不是？股市会涨会跌是大家的心决定的，是一个共业。本来大家都以为川普当选以后美国股市会跌，结果川普当选以后，共业却拼命往上涨， 涨到快20000点，我也有注意，涨到快20000点。哎，那我们的编辑都错了，那些专家的编辑在选前，专家的编辑都错了，这些人都是专家，都是经济学家，很多都是，他们的编辑错了，那少部分是对的。所以股市会涨会跌是大家的一个共业所感，它的那个变计永远都不是股市会涨会跌的真正原因。所以大家仔细思维一下，依他起象就是这样显现。好，我们现在把变计这个是变计，先不要讲所值，变计象或者分别象放上来，变计象绝对不是依他起象，能不能了解这个？变计是你的什么？你的意识在语言文字上面思维所显现的相貌，那个叫变计象，对吧？这个杯子，这个是依他起象，这个杯子的本也是依他起象，可是你去思维这个杯子的时候，你思维这个杯子的名字跟意绝对不是这个杯子的本身，你思维的东西是不能装水，这个杯子是可以装水，所以变计象绝对不会是依他起象，对吧？不管它是不是所值，它是变计所值象也好，或者变计后变正思维也好，它都不是依他起的原本的相貌，是不是？那同样你去思维变计原成实，也绝对不会是原成实的那个相貌，对不对？所以有为是依他起象，它绝对不会是什么你变计的那个有为相，你变计的有为相是在有为的两个字上面，名字上面去什么去分别出来的那个相貌，绝对不会是这个有为法真实的相貌，对吧？所以它是什么？非有为。那为什么要说它非无为呢？啊，有为法就有为法，怎么会扯到无为法上面？因为我们众生的习性是什么？是两边的。一遮浅说它不是有为，你马上会什么？跳到无为去，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在你还没跳到无为之前，我先跟你讲，它也不是无为的，你不要往那边跳了。也同时遮浅到无为这一方面，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非有为非无为又出来了，是不是？对不对？所以他前刚刚我们在讲课有讲到第三项又出来，非有为非无为，或者是什么亦有为亦无为，这两个是同样的意思，你马上第三项出来。好，这个时候又遮浅什么第三项，他说一切法为什么为有为无为而相，前面没讲，一切法就有二种，有为与无为，就遮浅了你的什么非有为非无为了吗？他已经告诉你一切法只有有为无为吗？现在遮浅了有为，遮浅了无为，你要跳到非有为非无为去，他说哎，那个是没有，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一切法只有这两种相貌，你不要往那边去，是不是？好，这个时候你又到达一项非非有为非非无为去，那非非有为非非无为就是我们刚讲的第四项，它跟第三项是一样的，非非有为就是什么？就是有为非非嘛，负负得正嘛，非非无为就是无为嘛，是不是？所以你第四项跟第三项是一样的，所以什么细论，你落入细论了，那就不必谈这项，这项根本不必谈，所以只要遮浅这三项就可以了，所以后面会遮浅这三项，后面在详细解释的时候，解甚深意密意菩萨啊，他就遮浅这三项。所以今天说讲很深，其实不深啊，我们刚不解释很清楚，不深嘛，他就是讲这个道理嘛，是不是？有为法无为法，有为法我们看得见，我们感觉得到，但是我们因为有什么具身性的无明我执法执，所以在我们分别性的时候就认为它是什么 真实相，所以一分别的时候就落入了什么边际所知，因为我们是凡夫，对不对？所以他就叫你说从边际相把你去除掉，边际所知相去除掉，有为不是你边际的那个有为。好，那你要到无为，你要说他是无为，他也不是无为，所以他也非无为。那同样的无为我们现在接触不到，但是呢圣人告诉我们说有无为，所以他一讲有无为，我们马上怎么样，就遍计有个无为相出来，我们就从他讲的无为这两个字，或者是圆成实，或者是真如，或者又称实际，各种不同的，他有各种不同的意名，从不同解释方面里面，我们就遍计说他有这些相貌，又认为他有真实的这个相貌，告诉你这个也是没有的，那是你遍计出来的，你还没有接触到那个真实相貌。所以呢他刚才说无为也不是你什么遍计的那个无为相，所以非无为。那一讲非无为，你又问什么跳到有为去，他说那个也不是有为，又把你遮掩过去。所以今天其实没讲什么甚深意，没讲很难的嘛，就是这么简单而已，只是他的名词用得很繁，你知道，他用翻一个所作非所作，无为变成非所作，然后你加个非字就变成什么非所作非非所作，两个非在一起，你就会容易搞不清楚。那下面的非所作是讲的是无为，所以玄奘法师翻译成无为的时候就比较好什么好了解，为什么？因为他非跟无两个字你可以分得清楚。 所以师父这个讲一巴的那个在中间那一段说是，此一显不可言及无二意，所以略作此答者，一者为意根，二者是未破高心人。那这里未破高心人是指说，像比如说我们学习佛法，我们学习经教，那么我们对于这些佛所说的这个法义呢，我们能够随顺，而随顺呢还不能够实证。他这里所要破除的是，能随顺就自己觉得是就很高了的那一种的那一种高心人吗？是指这个吗？ 他这边讲的高心人是比我们还胜一筹的人，我们还不能算高心人，还没资格称为高心人。这里讲的高心人，其实就是说他的善根也是很强了，所以他会能够大概知道在讲什么东西，可是他不能够当场就分别清楚，这个时候他会再问。那我们算是什么呢？就是算没有办法提出问题的人，所以就要请如理请问菩萨再替我们问。不要把自己放到那个高心人那边去 ，OK， 还没那个程度。 法师，请问一下，那刚才有讲到乱体跟乱相，那乱体是见分心嘛，是能，那个乱相是相分境，是所， 是。 那刚才这位师兄提到西方的这个十万亿国土之外的一个西方极乐世界。那这边就有一个能所的问题，我的问题是能所它是同时发生的还是先后发生的？ 同时发生的。 那同时发生的，我们现在在念这个佛的一念心跟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是怎么去 connect 起来的？ 是，就是阿弥陀佛的安利嘛，他的愿望就是，他的愿就是你只要念阿弥陀佛，这就是什么讯号。 OK，那我们这样比喻好了，阿弥陀佛的心就像一个非常强的雷达。OK， 只要你的心发出这个讯号，你念阿弥陀佛这个讯号，它就接收得到。你非常微弱的讯号，它也接收到，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强的雷达。它这个雷达强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任何一个国土，它都接收得到；任何一个地方，它都，因为什么？因为它的法身遍一切处。 也就是说你根本就生活在他的雷达网中。对，对他来讲，对你来讲都是同时发生的，见相二分都是同时发生的。是，所以这个时候 connect 就是你一动他就动了，他就接受到了。所以没有接收的问题，也没有远近的问题，因为这边就是什么阿弥陀佛的法身。那我们要安立十万亿国土，那一个是因为要显现它的什么稀有性，它的珍贵性。我告诉你，这边就是西方极乐国土，你还会很觉得很稀有吗？是不是？为什么要说黄金为帝？黄金为帝，黄金就不值钱了，知道吗？对吧？我们这边是什么？沙石为帝，啊，那边沙石可能就是珍宝，是不是？物以稀为贵嘛。那因为我们认为黄金是珍宝，所以黄金为帝，讲吸引我们去，认为那边很尊贵，啊，很稀有，我们才会愿意去。 法师阿弥陀，今天还是有提了几个概念，这个关于这个不正思维、增益值跟损减值的部分。好像还是在强调这个无我的。刚才在讲是从无我的这个角度去说。 所以你的问题呢？ 因为后面还也有提到那个另外一个概念是假说自性跟离言自性。那假说自性通常指的是就那个片计所指，离言自性是依他起跟那个原成实。然后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他反复在讲，就是可以这样说吗？就是片计所指，就是我们只要只以为真的概念都可以名字为片计所指吗？ 要看你怎么定义概念这两个字啊。如果是语言文字的话，那么应该可以这样讲，因为是属于第六识，那么可以这样讲。第七识它也有佛法二字，但是第七识没有语言文字。 第七识没有语言文字。 第六识有佛法二字，但是第六识有语言文字。好，先这样讲，我们先这样讲。辩计，好，是假说自性。什么叫假说自性？以假说为自性，它是你在语言文字这个名字上面所安立的假名上面去什么辩计，而认为它有自性，所以它的自性就是什么？是语言文字。这个概念是由语言文字生出来的，这个叫假说自性。而这个依他起，它上面是没有语言文字的，所以它是离言自性，它远离什么这些名言的。那同样真如相也是什么没有语言文字的，所以类似的说它是离言自性，这样讲。那你说辩计所执，是不是只要有执着就是辩计所执？第六世在第一念的时候，刷耳那一念的时候是没有名字的，第二念开始寻求的时候开始有名字。好，所以从寻求开始就有辩计了。但是呢，第一念虽然没有什么，没有语言文字，可是两家不同说，一家说他这个时候是没有什么，没有杂染的。好，跟前五识一样是没有杂染的。一家说他是什么？他本着他自体也是有杂染的。那这个东西没有关系， 为什么？因为第七识是永远存在，什么有杂染，凡夫哈，第七识。所以你前六识有没有杂染都不要紧，因为什么？第七识杂染的。你前六识不管你有杂染没杂染，你都受它影响。你没杂染，被它也被它影响，也是有杂染的。啊，无明能够染污不正思维 ，OK？ 第七识能够染污前六识 ，OK？ 所以，但是第七识我们不叫它遍计所执，因为它没有语言文字，我们叫它遍计种类，因为它有执着，所以叫它遍计种类。好，这个在讲二十论跟在讲真实一品都有讲过，如果你现在没有记起来的话，就代表你前面听了没有听清楚。所以你在率尔那一刹那，我们也可以说它属于遍计种类，因为它受第七识的影响。那第七识是第二遍计种类，他们也可以说是遍计种类，这样讲比较圆满。 好，感谢法师，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好的，我们回向。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阿无上心。 阿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一僧， 自归一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难慎重， 何难慎重，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